给岳飞的卦象磕了八个头，心里头默默的主告，吴圣人在上，信氏弟子张行祖在下，您就是我的楷模，您就是我的典范，您老人家为国为民，我不敢说为国为民，但是我学会文武艺就要做一番事业，我要保护中原的父老乡亲，与元人势不两立。刚想到这块说完了，站起来重新给金眼雕岳伦见礼，哥两个就更亲密了，这可以说无话不谈了。金眼雕岳伦又在这画像的供桌底下取出一个黄布套，挺长挺长的，里边装着一件兵器。再看金眼雕岳伦领着张行祖出来，把两道密室的门全关好，来到天井院中，金眼雕岳伦把这黄绫套打开，在里边扑棱就亮出一条宝枪啊，贤弟你来观看。又张行祖把这条丈八大枪接过来一看，呵，发现这条枪上下是烟装，外面用烟果，内里是加钢，扎出去梅花千朵，撤回来冷气飞扬，枪鹰一炸光闪闪，五把钢钩内里藏，扎千心专吃人血，抓软肋破肚开膛，趴凉铺睡凉床，撇妻子闪爹娘，有人遇见这飘枪，十有八九命必亡。他把大枪抖三抖，颤三颤，发现在枪杆之上赞着字，赞的是八宝脱龙。哎呀，哥哥，这就是稀世珍宝八宝脱龙枪。不假，兄弟，据我的先人跟我讲，当初岳飞岳鹏举他老人家就使过这条大枪啊，一代一代往下传，传到哥哥我的手里头，万贯家财我都不要了，唯独这条枪一直带在我的身边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红粉送于家人，宝剑交给烈士。贤弟啊，你我弟兄磕头一场，没有别的可说，哥哥我是废人了，年老体衰，经常多病，我还能干什么呢？我就希望贤弟你拿着这条宝枪在战场之上为国立功，为民除害，作为咱们弟兄的见面礼吧，这条枪就赠送于你。可了不得，张行祖也没推辞，撩起衣服把大枪接过，给哥哥磕了头，正言厉色对天起誓，哥哥您放心，这条枪既然交给我了，我要妄扎一个好人，拿这条枪做一点坏事，让我临危不得善终。另外宝枪到了我的手中之后，我要拿着它在战场之上多杀元人，多杀这些贪官污吏，为将来的中原民族立功。我绝不给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的脸上抹黑，不给哥哥你抹黑呀，你就放心就得了。好些弟，咱们一言为定。金眼雕岳伦把宝枪赠送之后，又传授张行祖一套枪法，叫北霸棉丝枪，八八六十四路。宝枪将，宝枪将这个外号就是在这时候起的。 也是金眼雕岳伦给他赠送这么个外号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这一天就到了8月15了。金眼雕岳伦亲自下厨房给兄弟准备了4个菜给他饯行。张兴祖挺难过呀，哥哥，今日分手，不知你我弟兄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以我之见，哥哥，您跟我上泗水关去得了，我们家多您一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不不，兄弟，我感谢，像我这种人哪儿都不去呀，你我弟兄只有见面的机会，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俩人能不见面吗？你不用找我，到时候哥哥我自然去找你去了。说什么金眼雕岳伦也不跟着去。后来把饭吃完了，金眼雕岳伦亲自把马匹给备好了，亲自拿马刷子给刷干净了，把波龙驹牵到店房的门前。兄弟，请上马吧。哥哥，那我可要走了，我要赶奔卢沟桥良乡县一带，寻找天下赶考的各位举子，我说的话我绝忘不了。哥哥，是不是您跟我一起去？不，我是国家的废人了。兄弟，你露脸就是我露脸了啊！望兄弟前途保重，他年相见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走吧。金眼雕岳伦一咬牙一狠筋，照着马屁股后头啪打了一拳，这匹伯龙驹疼痛难忍一下，这才离开良乡县。宝强将张兴祖一边走一边掉眼泪，三步一回头，五步一回头，一直看不见金眼雕岳伦了，这心才放下。一边走着，他一边咬牙呀，出了良乡县我就赶奔燕京城。爹爹，你们都干些什么事？老陀陀，你80来岁了，你不小好，定他娘的什么十条绝户计？元顺利，有了机会我非给你捅个透心凉。他这脑子里的胡思乱想，正往前走，就听筋骨大震。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他立马在高坡上以上视下往脚下观瞧，这才发现常玉春被困叉车阵。他又发现橘子们一筹莫展，救不了常玉春。小英雄心里暗自好笑，年轻人嘛，说话嘴没把门的，才说出那么几句话，年年有饭桶，没有今年多。可是等他说完了，橘子们都不满意，胡大海那是明白人，你看他长得脸面挺粗，心里都比较细，他就发现这小伙子马前马后摆布的威风，一举一动都不熟啊。大概这是个世外的高人呢、老胡把马往前一提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小朋友，来来来来，你这厢来。宝强将张兴祖双脚轻轻一磕蹬，马下了土坡，来到老胡的面前。壮士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对了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刚才说这几句话真有意思啊！既然你说我们都是饭桶，那你一定是英雄喽。请问小英雄，你能不能有办法把被困的这个人给救出来？那你才叫真正的英雄，怎么样？哈哈哈哈！阁下贵姓啊？胡大海呀，安徽的人。 哦，既然那么的，胡壮士您放心，咱们试试看啊。吴殿章众人催马过来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张兴祖护送到叉车阵的前面。张兴祖看了看，他心里头有底。为什么呢？这叉车阵是坨坨太师研究的，坨坨太师会这种东西，能不交给徒弟吗？就交给自个儿的四个徒弟。他交给徒弟怎么使用，怎么个破法。张九成既然会，能不交给儿子张兴祖吗？爷俩有时候见面研究兵书战策的时候，没少告诉张兴祖。所以这个叉车阵怎么个破法，张兴祖心里有底，要不然他也不能说那么几句话。再看张兴祖马往前蹄，把掌中八宝脱龙枪一晃，还跟大伙带说明的。胡壮士，各位看见没？这车头跟车尾这下面有个挂钩，你们看。举子们低头一看，哦哦，可不是吗？虎头挂钩，车头上有个虎脑袋，车尾上有个虎舌头，一碰这舌头捅在那个虎嘴里，就嘎嘣一声就挂住了，里边有消息。你要不懂这个，凭自个儿的力气怎么打你也打不开。再看张兴祖把掌中枪砰一抖，用枪尖子一点那老虎的眼睛，各位左右闪，啪，这一点到消息上可了不得，就见眼珠子一翻，老虎嘴一张，对面那老虎嘴的舌头缩回去了，也就是挂钩自然脱落。就听见铁叉车开，嘎啦嘎啦嘎啦嘎啦，在正中央闪出来三丈多长一个豁口，常玉春在里面就露出来了。橘子们一阵鼓掌，哎呀，这才叫高人一身手，胜强我们万倍多呀，常六爷得救了，吴状元得救了。吴大爷汤和邓玉朱元璋众人到里面救常玉春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早有人飞马报告坨坨太师。老坨坨正在高坡之上督兵亮队，发现前面一阵大乱，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等一得着报告，一听说什么，有人把我的叉车阵给破了，救出常玉春。老头子气炸，连肝肺，错碎口中牙呀。吩咐一声，绝不能让他们跑了。老头子说到这，双脚点灯，催开日月双骁马，舞动九凤朝阳刀，带着都督平长手下这些弟子徒孙是赶奔现场。橘子们一看，哟，坨坨杀来了，坨坨来了。宝强将张兴祖把眼睛一瞪，众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何惧之有？你们大家保护常六爷，把这老匹夫交给我了。今天这些猿人我是收庄带包圆，得，把马一拨是直奔老坨坨。双方面打的对面全把马匹带住，老坨坨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对面这个银娃娃，自然他不认得张兴祖。你看他不认识，有认识的，最认识张兴祖的当然是他爹了，严家太岁张九成正在老坨坨的身边的，不看张兴祖便罢，一看是他儿子，可把这张九成给吓坏了，魂飞天外，吸了一口冷气， 心说该死的东西呀、啊！我让你回泗水关，你怎么没走啊？哎，你怎么跑得跟天下的反叛凑在一起来了？这要叫老托托发现，咱们家就得灭门九族啊！张九成能想到这儿，额角上就冒出了冷汗。索性一点都往战场上看，没人看他，哎，谁也没注意。咱们且安下张九成胡思乱想，不必细说，单说老托托看罢多时马往前催，把掌中九凤朝阳刀一晃，呆，对面小娃娃，你是何人？到了现在，宝枪将张兴祖也豁出去了，把小脑瓜一拨，那眼珠子一瞪，什么？我是何人？我是中原大国的人。妈妈，你姓字名谁？啊，你还问我这个呢？百家姓找去，有名有姓，有名有户，就是不告诉你。老坨坨呀，你今年80来岁，你白活了你。我说你一句什么话好呢？哎，找句文明词儿吧，你是寿星老尿咖，老没出息。你们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啊。打着考取武状元、录用天下人才的旗号，暗地里摆下10条绝户计，你们缺德带冒烟啊！没想到苍天睁眼，神佛睁目，把天下的举子们保护到了良乡县。你仗着兵多将广，又会什么查车阵，又跑到这发威来了。托托，你是活腻歪了，也不是你家小爷说句大话。你看别人不能把你怎么地，但是在小爷的马前，你是难逃公道。呸！说着话一瞪眼，把掌中八宝屠龙枪就晃。老坨坨长这么大岁数，没听过这么难听的话，直气的三煞神暴跳，五灵豪气飞空。娃娃，儿往哪里走？他也没命别人过去，抡起宝刀，唰，这一刀，力劈华山，奔张兴祖就砍起来了。张兴祖一想，有刚得使到刃上，哎，露脸都是在这个地方，今天我要把老坨坨给挑了。不但为民除害，而且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呢、啊。他就把金眼雕岳伦他哥哥教的能耐全施展开了，喊了一声开，啪啪啪啪啪，崩出九凤朝阳刀上，二人站在一处。老陀陀仗着自己四宝护身，日月双消，马也快，九凤朝阳刀也是宝家伙，打算把张兴祖的枪给削折了。没想到二宝相碰，苍啷啷一声，半悬空中打了一道火光，九凤朝阳刀没砍动八宝屠龙枪。老陀陀这才知道人家使用的宝枪啊，呀，这个小娃娃的年纪不大，这条宝枪从何得来的呢？想着这，咯噔，他把马匹带住，人来，娃娃，我且问你，你手中使用的宝枪，它叫何名？我说打仗就打仗得了呗，你管它叫什么名？既然你问到这儿了，小爷就告诉你。这条枪的名字叫八宝陀龙。张兴祖说完，把眼睛一瞪，扑棱，把大枪一抖，